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刁民求生日会2016啊，都冇有错啦，系嘛？ 冇有错。 好，本来其实通常你好，我觉得好奇怪啦。通常都系阿十九八十做两三集，咁跟住就阿健哥哥做六两三集咁样。咁但系呢人唔系咯，及十九八十系 encore 做多咯，唔知系两集定三集啦，唔知啦吓。咁啊，真系点解咧？因为十九八十后系嚟咗我生日会啊嘛，而阿健哥哥冇嚟啊嘛。 咁佢不嬲都冇份噶啦， 佢不嬲冇份啫啦，咩人管住系咪先？咁佢又咩？佢又唔会够阿十九八十讲得到啦，系咪先？咁但係當然講生日會之前呢，我首先多謝啦，多謝十九八十後啦，空少啦。喂，呢次我都講下先，平時呢我搞團呢就限住六個人嘅啫，即係連埋我自己，佢有個理由嘅，因為呢我哋成日包一架六人車，一架七人車，咁即係只可以坐六個人嘅啫，因為司機七個人嘛。咁我每次呢個團呢，其實我都要求係六個人以下，四個人以上。 是 咁就譬如如果四人坐个七人车就唔会包得起啦，因为200-300蚊甚至500蚊都我呢包得起啦。咁如果坐六人车更加舒服啦。咁如果譬如我去咗七个人八个人呢，咁我就好难安排呢嗌到个车，咁嗌到个车咁点呢，系咪两条友再另外坐一个车呢，咁样。咁当然呢而家我都会可能如果你有七个八个我会尽量安排啦。因为七个人呢系喺我哋个最头痛㗎。 第一个。 第一个就最头痛 嘅，嗌到架车又唔系啊嘛， 系啦，嗌到架车又唔系，而家搭两个咧，咁最多系 四个啦， 一个七人车坐晒佢啦。咁当然而家有好多方法嘅，咁啊另外再 call 架嗰啲私家车咯，啊系私家车都可以嘅，但系私家车嗰啲我惊佢唔识路啊，因为成日都系咁啊，成我哋以前咧去沙井玩咧就系咁嘅。即係好 N 年前嘅，即係窮閪老細嗰個年代嘅，咁啊去沙井玩咧，嗰啲我咧嗌 call 親嗌親嗰啲喺落馬洲附近嗰度揾嗰啲所謂黑車啦嚇，咁咧永遠嗰啲人都唔識路嘅，九成都唔識路嘅，咁啊成日都要我哋講，你前邊咧過咗前邊轉彎啦，我哋要用識路嘅佢，咁其實我是一個路痴嚟，我認唔到路嘅， 咁唔怕啦，而家科技先進咗咁多， 唔係噶，好揾到科技慢，有啲人即係甚至連嗰個GPS 啊，即係佢嗰個大路嗰個，佢啲都唔實用嘅，有種終於，夠天山咁。咁但係今次又唔同啦，今次咧八個人，咁有好多有阿威少啦，阿碌啦，阿碌就都嚟得到啊，佢太太病完之後都唔使陪啊，即係咧 ，OK 啊，咁啊阿碌啊，咁啊空少啊，咁啊你啊，咁啊仲有阿文啦，咁啊阿七啊，都成班啦 吓， 系咁上下啦，唔 计啦。仲有大的咧， 仲有大的啦，大的啊，呢次好奇怪喎。呢次咧，我哋系话八个人，其实我哋系包咗一架七人车嘅啫，就来回搞掂晒咯。 系， 其实系点解咧？即系可能真系生日嗰个运嚟，几好彩嘅。阿碌会晏啲嚟，阿大的又晏啲嚟，咁我哋啱啱就六条友就坐一架七人车去啦。 系啦， 到走嗰时候又唔系。阿碌个实早走噶嘛，咁阿碌个早走啦，咁阿威少嚟嘅，威少又早走， 咁啊大啲嘅顶咗佢个位啦， 大啲嘅顶咗阿威少位，又一架啊七人车走，咁啊啲钱其实喺车费嗰度系好悭皮嘅，咁当然啦，其实走嗰时候嘅车费咧就我俾嘅，因为其实呢次咧唔知点解都系赚钱嘅，即系我讲嘅赚钱系咩咧？系扣除埋我自己即系我唔使俾钱， 系 仲有剩嘅。 是 咁如果剩咗嗰啲咁无谓啦，我成日觉得讲咁讲嘅，搞团我赚钱就应该系冇问题嘅，我冇问题，我唔会话应该啊，咁我自己其实每次搞团都某程度个团长都应该免费嘅，咁我免费就应该嘅 ,ok? 咁剩返嘅钱呢其实呢某程度我都唔赚㗎啦，咁食搵咗佢囉，搭车搭搵咗佢囉，所以咪想尾跟我啲呢就会好啲㗎。咁你开头嗰啲就我同你计到足㗎啦，但係车钱又计，食饭钱又计，乜柒都同你计㗎啦，钱又计，乜都计，咁咗埋完张单之后有钱赚呢，即係扣除咗，即係我唔使俾钱之余仲有钱赚呢，咁就不得唔使计㗎啦，宵夜我啦，即係成日宵夜食400多蚊我都唔撚，我都唔知㗎，埋单系几钱我都唔知㗎，总之即係好奇好简单，我每次呢都知道我自己袋咗几多人民币过去㗎。 系 啊，我翻嚟剩翻几多，咁我咪知道自己系赚定蚀咯，或者系自己唔使俾钱咯。咁呢次某程度我系仲有200蚊赚嘅。即系我系唔使俾钱玩之余，我就200蚊赚嘅。 诶，但系今次咧，我哋呢一团咧，比起我哋平时去咧，又系平咗好多。我自己个人都 系啊，系啊，系啊。因唔系，你都系2000蚊啫嘛，嗰件女系咪啊？ 系啊。 你嗰件下个礼拜慢慢讲，因为你就仲有份神辛苦嘅报告交俾我嘛。 哦 ，OK， 好 坚噶，所以我咧，你改神辛苦都再改一次先。好心啲网友。唔好亂溝咁飲 ,ok? 即係唔係福字面嚟呀，唔係可以乾食嘅話聲呢，你一路乾食你不如搵被索啦，索嘅咁索啦，不如好冇，即係唔好搞埋呢啲咁嘅嘢。神辛苦寫啦，一個老一隻產品寫到明，一個一日只可以飲一包。 係。 人哋做生意㗎，你諗下啦，都係建議你飲一包，你又話唔家仔唔好飲兩包。你唔好以為諗住即係飲撚咗兩包會勁啲，啲人係咁諗㗎，即係我老豆都係一個咁嘅諗法㗎，即係譬如我老豆咳呢，佢成支咳水灌曬落去 㗎， 佢以為嗰啲飲得多就好 㗎， 咁哭街囉，其實諗嗰樣你唔好，即係聽下人講，咁而家溝好多水嗰個已經冇㗎啦，即係其實因為我自己有神山苦，其實我自己唔使錢飲，咁我疏疏好多啦，我真係試過一次呢，溝好多水試下 㗎， 其实沟完都系苦啊，沟点沟你都系苦苦涩涩噶， 系 你越沟咧，沟得越稀咧，系越难饮添啊，反而 系 嗰种个苦法就唔好啦。OK， 咁同埋跟足咁样讲啦，你系可以长期饮用， 系 长期饮用，即系日日都饮都得嘅，其实、 okay. 一日一包或者一日半包，有网友系咁嘅，就两日就半包啊，咁你可以咁样饮嘅， 系 啊，因为其实佢某程度都唔系嘅。諗住係幫你，即係佢某程度係可以幫你醫到你嗰啲血管啦，譬如你而家你年食得脂肪嘢多，咁你血管會硬化㗎嘛。 係。 咁其實呢佢裏面有一隻草藥呢，就叫做瑪卡，係可以呢令到你嘅血管軟化返嘅，同埋通同你將你嘅血管通返你血管嘅。咁某程度點解啲人飲完之後會好撚勁呢，其實某程度就係呢隻瑪卡嘅副作用。其实某程度 系 咁，所以但总之啦，都系跟足80毫升水至到120毫升嘅水啦，水 跟 多少 跟翻个说明啦。 你唔好谂住知，真系唔系福字面啊！福字面你话你搵水泡咧，我会屌柒你啊，系咪先啊？咁如果你呢日唔搵嗰只包，我真系我好惊呢啲网友乱食啊！有一只产品唔系俾你乱食嘅，话晒佢系养生产品，其实养生嘅，去保健产品都唔可以立乱食噶嘛。咁仲有一样嘅啦，我讲开唔怕讲埋，即系六味地黄丸又系，佢唔系伟哥嚟嘅，即系你食你，即系我有个网友食六味地黄丸系点样嘅咧？咁咧佢咁啊有啲细樽啲噶嘛，细樽啲嘅就好似系150粒嘅， 细 好细粒嘅啫，好细粒嘅啫。佢系每次去鬼食一粒，食一樽。 每次食一樽， 食一樽， 即好似保济丸咁， 系啦，保济丸成把个肚都就好卵用嘅。食六味地黄丸咧，系你长期食咗可能食咗两三个月，你先至会有效果。 系 你食乜咁样趴一次咧，系冇用噶。 系 阿 Benny OK 大佬你就唔好咁样，因为嗰次我唔知噶，佢有一次咧去揼斜骨，咁啊写得明，我啱啱食咗一樽六味地黄丸，我屌你啊，唔系咁食噶，即系我想介绍得。一啲嘢俾你哋啊，我有錢賺又好，有錢搵又好，好似六味地黃丸冇錢搵都好啊，神卡米嗰啲冇我係冇一蚊咯，都冇俾過我嘅都好。好嘅嘢我都希望介紹俾你大家用下，為人民服務，而唔係亂閪柒咁嚟。 係呀，大佬你一步一步嚟啊，唔好亂咁嚟先得㗎。好似你飲大隻奶粉咁，你唔通成罐你飲晒即刻大隻咩？唔係㗎嘛，大佬。 但啲人真係會咁諗， 慢慢嚟。 我哋中國人真係好撚奇怪呀。六味地黃丸食一樽，你真係黐咗線啦，真係我真係唔撚好明白，算啦。唉呀，講咗，因為我想，因為其實某程度我撚驚咩呢？我介紹咗。你哋信我先会食 ,ok? 而你食完之后冇嗰个效果，而系就将我戆鸠鸠嘅。咁其实某程度要负一啲咁嘅责任嘅。 唔系冇效果都唔紧要啊。点解有啲咩事起上嚟呢，你真系 尤其是六味地黄丸类似呢啲咁嘅中药。即系佢真系 食得多其實唔係真係反而係冇益嘅，我成日覺得。即係你係譬如你係因為以前啦喺大陸啦，唔好話以前啦，喺大陸好多中藥呢都有好多嗰啲叫高含鐵量，嗰啲叫咩 唔知喎、 啊。唔係有水銀嘅，即係佢好好多金屬啦，金屬喺啲藥丸度嘅。 甚 至食得多係對身體唔好嘅。即係以前就係咁，而家係咪咁我唔知啦。咁都係咁制法啫，其實我就唔清楚啦。總之係唔可以多食嘅。你跟說明書甚當然你係可以，但其實我食到鹿鼻丸都鹿鼻地黃丸都幾奇怪嘅。以前我買過一隻呢，就一日食三次 嘅。 每次就八粒咁樣嘅。咁呢，但係呢我就為咗我時間呢好奇怪，因為我瞓覺嘅時間呢零舍唔定㗎嘛。咁我就變咗將三次就變為兩次，每次十二粒。 係。 咁都你仲可以講得通啊。 係。 但你一次個啪三十粒啊，五一八粒啊，八五粒啊，你真係無謂無謂咁樣做啦。 係。 即係我介紹得，我介紹你食。咁某程度我都唔希望你亂，唔可以濫藥啊，唔可以濫。咁你神山苦，當然坦白講，我係可以點 sell 呢，我可以 sell 你日飲。因為講真其實說明書都可以話你日日飲，只要唔好一日超飲超過一包。你日日飲呢係可以令到你有你通血管啊，冇帕金遜病啊，同埋冇啲咩老人痴呆症啊，同埋仲可以其實某程度馬卡一樣嘅女人都飲得㗎。佢可以醫經痛啦、好撚多嘢㗎嘛，某程度。但我只係我唔係算可以，我唔係好做生意好撚叻嘅人。但我起碼我覺得我要對返聽眾有責任，因為你哋係聽我先至買 ,ok? 你哋聽我先會食呢個藥丸，你聽我先會用呢啲用 Succami 呢個 condom,ok? 係。 咁我就某程度呢個責任我要負嘅，我好撚驚㗎。好撚驚，我真係好撚驚㗎。即係亂夠咁一日飲兩包冚家產咁樣，譬如即係突然間高血壓爆血管死撚咗咁入我數啊。得㗎嘛，一日一包。咁其實你入我數，我咪入嗰公司數喎、如果譬如一日飲兩杯入我數，我入唔到嗰公司數喎，因為嗰公司嘩屌你乜一日叫一日一包㗎嘛，你飲兩杯學呀咁咁真係好多無謂㗎嘛。咁當然啦，有啲更加多神山苦嘅嘢留返下個禮拜一呀神九八十有嘅神山苦嘅報告俾我㗎嘛、 okay, 我先再講啦。喂我先呢次咁好運嘅生日會啦。 咁係咪好運到尾先？ 可以感覺係好運到尾嘅。 OK, 其實我完全冇任何亂指出過。 OK, 除了我之外網友都係嘅。咁我好坦白，我係從來未試過啦。我係基本上每一次搞親任何團超過六個人以上嘅團都緊會有一個網友賴嘢嘅。 係。 就好似 上個禮拜真相咁啦。真相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見到。左派同右派的分別啦，因為我哋右派嚟㗎嘛，我哋講資源共享㗎嘛，係先資源再分配㗎嘛，啲女咪可以輪流屌囉，阿碌屌撚完之後跟住咪到各位網友屌囉，咁右派唔係㗎嘛，右派私有產權㗎嘛，唔講公有化㗎嘛，係講私有化㗎嘛，私有產權咁咪俾我哋個網友大戶嗰個網友 跟住 私有化咗囉，呢個係左派同右派嘅之爭嚟㗎嘛 ,ok? 我係想講呢句㗎啫。咁除咗係嗰次奶嘢即係有啲奶嘢之外呢，近呢兩次喺神秀山莊呢其實係冇奶過嘢㗎。一次係六個人，同埋我今次係八個人呢都係冇奶過嘢。即係我覺得咦神秀山莊真係神秀山莊真係好似幾靠得住。而且啲人又乖啦，啲女又乖啦，當然我哋講下啦點樣乖法啦。唔使講啦，留返下個禮拜先講。我哋講咗我點揀女先。 OK, 即係呢次呢其實某程度呢我哋就嚟咗六個人先，因為我哋一架車嘛，啱啱碌同大的呢就未嚟啦，未嚟啦。阿大的呢其實就一早 mark 咗下我哋有一個蛇人，即係你有屌過我，有屌過佢，好撚多人屌過嘅，佢叫小黑個女仔 ,OK? 啱啱資源共享㗎嘛。 係啦，冇錯。 再分配嘛，資源再分配 ,OK? 咁再分呢只大的呢就 mark 咗小黑個資源，咁就唔使理佢啦。阿碌未嚟更加唔使理佢啦。咁即係我哋我哋有六條友就揀女啦。咁空少亦都唔使理佢㗎。 係 佢 mark 咗女㗎嘛。首先講一講空少先。OK? 咁空少呢就 mark 咗件女㗎本來。 係。 咁當日呢就 mark 咗件女呢即係其實貨不對版。 係亦都帶咗過嚟嘅。 咁張強就帶撚咗嗰件女過嚟。 哇空少話丟你老尾同張相爭咁撚遠㗎，阿張哥話係呢個嚟㗎喎，係呢個嚟㗎喎。 跟住阿空少就話唔要 唔要，咁樣抹咗都彈啦。其實某程度我覺得咁樣係幾老土啊，係因為可能嗰啲女有另外一張台睇嘅，或者可能又抹咗佢唔去。咁其實某程度你唔咩你都要坐錯。 不過我又覺得唔緊要嘅，因為時間都上早嘛。 係啦，佢可能 都係啦，九點零十點又唔係咁好啦。 因為其實我有佢一個問題㗎嘛，有啲女可能有個客抹咗佢 ，OK， 而阿空少你又抹咗，佢推咗另外一個客去阿空少度，而阿空少突然間冇咗咧，咁其實某程度嗰個女仔係佢，譬如今日如果可能過夜變咗坐台，佢咁佢都揾少唔夠水啊！其實某程度你其實我係覺得有啲問題嘅，所以我點解我都永遠都唔喺啲相度抹，因為一放咗對板，我覺得唔應該換嘅，最多就俾佢坐台，我嗌多件嘅啫。我成日覺得係咁，因為剪都點樣都有呢個可能性啊嘛。係先嗰件女推撚咗人，因為你抹咗啦，張強就唔好意思，你唔好要去人哋張台啊，一定要去我你過我張台，有可能係咁樣噶嘛。咁所以某程度有機會令到一啲女仔咁樣嘅咧。因為講真我哋講資源再分配㗎嘛。係先。咁如果呢女仔去第度下次其實下次佢再過嚟俾我見到咁個女仔會點諗呢唉唔係你個撚樣咁我哋嗰晚就過夜啦屌。 如果你真係太貨不對版都冇辦法嘅真係唔啱都。 咁就某程度係點呢唔好信張相。永遠都唔好信張相。 係。 Okay? 我遲啲去到等去到揀。 Okay, 俾我都係我都唔會。 我就覺得當然你一張相有張相得㗎譬如嗰幅相係我杯茶嘅好 ok 嘅咁我咪抹咗佢先囉抹咗落嚟。就算到時唔坐不對板我照坐嘅啫。咁我最多咪坐台俾五嚿囉。係咪先咁另外嗰個我先至再揀多個囉。我自己會咁樣啦當然我唔可以要求其他網友係咁啦係咪先 ,ok, 咁就咁跟住咁講啦。咁啊呢個題我話啦完咗啦咁到實踐啦咁啊張強帶女嚟啦係咪先睇第一轉其實第一轉呢大概可能有八件女到囉係咪 係啦差唔多 八件啦我見呢有三四件呢其實都得㗎啦 係我都見到嘅 其實大家其實成班都認為係嘅但係你知道啦即係永遠都覺得係隔離飯香㗎嘛。 係。 不如睇多轉啦 ,ok。 即係會覺得嘩第一轉都咁得啦第二轉會唔會更加得呢咁就想睇。係 啦死啦。其實個個都錯呢樣嘢㗎。Okay. 其實我呢次我都係錯咗呢樣嘢㗎。我覺得生日大撚細因為我依然覺得生日都好運㗎嘛。ok, 好運嘅好真係好運嘅 ,ok。跟住就嚟第二轉啦。就比第一轉差少少㗎啦。 係。 都唔係冇嘅。 係。都有冇嘅。都揀得落嘅。 咁我見到有一件女呢就穿星星裙嘅。星星裙嘅。咁啊諗下但抹唔抹佢好呢因為我又覺得第一轉嗰啲真係好啲咁而家第二轉就差啲而家抹撚咗呢個星星裙嘅如果跟住第三轉靚佢點算呢我真係咁諗我真係當時有 大家都係咁樣諗 我類似啦咁啊第二轉走埋第三轉嚟囉嘩 仆街啦 開始嚟了喇嗰啲烏氣呢你真係冇人揀到女喎當時都仲係冇人揀到女喎 冇人揀到女 係冇人揀到女喎 ,ok, 咁 啊。空少好似揀咗啦。 空少就係呀跟住佢好快揀佢 好快手就第一次揀到。 佢唔好意思唔嗱嗱揀呀。咁樣再咁挑剔。咁咁當然空少第二轉揀嗰件女都 ,ok 啦。 都 ok 啦。 ok 啦。咁呢次留返第三集先講啦 ,ok, 咁啊到啊咁啊揀。嗱我就唔撚你㗎啦。咁啊揀到啲女已經係睇咗幾轉啦。咁啊開始好少女嚟啦。俾兩件三件你睇啊。甚至乎有一前等緊都冇女嚟添咁我哋最簡單啦一行幾廿人咩幾人啦一行出去走廊立啦立啦去睇啦咁當然有啲網友係立到嘅威少立到啦喺出面立㗎啦 係啊威少自己 立啦咁有啲立唔到嘅就返嚟啦咁我立下跟住我又見到咦即係其實點解呢我睇第一二轉第二轉第三轉第四轉嗰時候咁其實某程度呢係成日有啲女要返轉頭嘅 係 即係撈返呢啲 翻睇 第二轉嘅或者第一轉嘅落嚟再俾睇一次啦。咁我見到如果有條女星星群嗰件呢 冇第二條路啩。 冇第二條路啦。佢行緊我哋嗰個方向喎。我諗住咦可能記住可能已經係第六轉嚟㗎啦或者第七轉嚟㗎啦。咦佢好似從緊我哋間房嘅方向去喎。咁我嗱嗱跑跟住跟上個女一坐低。咁我唔使諗啦。 就揀咗佢星星群嗰個啦。點解揀星星群呢？其實某程度呢佢樣子比較後生。 係。 一睇就知㗎啦，因為嗰啲冇得作㗎。即係化個妝眼係唔係好撚叻嘅。 係。 啊咁樣當然啦，佢遠睇又靚，近睇都唔差嘅，因為近睇呢就嫌佢多幾粒物嘅啫，好細粒嘅啫，唔係好大粒，好細粒嘅啫。咁近睇就多物啲，遠睇就 OK 嘅。 係。 一條靚妹咁。咁都係B 都冇喎，其實都 A 嘅啫，都好撚平嘅。都唔算係高啦，但係就收嘅匪收捉件衫你睇唔到啊。OK， 咁 即係各樣都中等啦。 最中等啦，咁我就話咦返嚟咁樣好彩喎、 啊。 喂真係好彩喎。喂某程度呢啲咁嘅靚妹轉頭就冇啦。你嗰轉唔揀呢次就我覺得真係人即係可能個其他隔離房嗰啲呢都做我哋咁啊。你好你落冇睇多轉先。 正常都係咁嘅。 俾佢有機會返到嚟咁啊之前唔放佢走啦。 係。 咪男人哋坐低。我每次都係咁樣㗎。兄弟起尾快。冇啊嘛。冇我就要啦。 係。 我哋咁啊坐大咁星星群啦。跟住咁啊玩啦。好啦。因為你嘅時間關係呢我就跳曬嗰啲飲酒啊因為我仲有幾集可以講㗎嘛咪先。 OK。 啲飲酒啊咩生日啊都要講少少嘅。咁啊我話咗唔食蛋糕嘅。 係。 話咗唔食蛋糕嘅。 到你唔食咩而家 唔食啦到時到後又唔知邊個撚樣又攞咗蛋糕過嚟啦仲整咗碗長壽麵啦。嘩屌你都點食啊。咁嘅啫我已經食咗三個蛋糕啦屌你之前。我見到呢個嬲啦屌你都唔食蛋糕。咁都好啦咁樣。我求其切咗一刀嘅。 係。 跟住喺碗面度呢我食一啖嘅。跟住全部我攞緊走啊屌你咁你唔好再俾我見到呢啲咁嘅嘢真係好恐怖。好啦。咁食完呢啲跟住宵夜嗰啲又跳埋佢唔好講啦好冇 ?Okay, 咁、一去到就梗係去到一轉鏡頭一轉 就返到上房啦 就上房啦 ,ok, 咁平靚白男家除晒衫褲咁開咗個浴缸啦 係 咁條靚妹又真係因為其實呢次我又咁樣嘅其實而家我有一招㗎咁我又帶定一啲叫做溫泉粉嘅東西 係 咁就跟住喺十蚊店啊即係喺嗰啲日本唔係日本食啊總之呢十蚊一包一盒有六包㗎啦。咁佢係呢類似溫泉有啲香味嘅有啲顏色嘅你又倒咗落去嗰、那個浴缸度呢咁佢就會成個浴缸就紅色啊又藍色又有橙色都有嘅。咁睇下你用邊包啦。咁我話當住嗰條女倒啲女粉落囉。跟住因為我嗰條女好奇怪嘅。佢係廣東人嚟㗎又係廣東人喎。 喔咁多廣東人㗎。 但佢唔係好識講廣普通廣東話嘅。 係。 因為可能嗰啲鄉下地方啦。咁就講普通話嘅。佢識聽廣東話嘅。 Okay。 我就話我目前而家呢排我每次都咁講呢隻粉呢消毒殺菌㗎。其實唔係㗎。其實根本就只得香味同埋可能有啲藥用成分因為你浸完佢呢會出汗㗎。但係呢我就勾噏咗一句我就話消毒殺菌㗎。 Okay。 因為我知道㗎啲女仔係好撚驚個浴缸污糟。 係。 你講緊消毒殺菌呢咁佢哋好多安心㗎即係例如係廣東妹呀又係咩小紅呀呢啲呢仲用呢幾用呢啲噴鳩佢。 浸撚原來胸大嘅同埋聲跳撚咗落去。 唔信啦係咪先。咁我講呢啲即係佢唔識寫喎日文嚟㗎嘛成份日文嚟冇人識我都唔知係乜撚嘢㗎因為我係曾經俾過一個識日文嘅朋友譯過 係 佢話有啲會出汗囉有啲香味囉冇嘢㗎啦咁樣㗎係咪啊咁得啦唔會浸完之後難分周咁我冇問題㗎咁就浸啦咁就浸嗰條女又浸啦咁就浸下喂又嚟呢啲一招按摩喎咁係佢面對面啊即好似對坐吊閪咁樣呢 是 坐埋嚟咁當然我身壓住佢又幫我捏一捏咁捏完之後我又捏一捏咁起碼玩咗個肉玩咗個肉缸先啦係 咪 咁當然啦即係呢次飲到好多酒嘅其實 係 咁搶嘅第一次呢第一 Q 呢當然叫半 Q 啦神山虎點嗌都冇人用 㗎 OK OK 當然啦硬實硬嘅佢唔會飲到酒唔硬嘅即係點解因為神山虎嘛OK 永遠都硬嘅你睇你自己係咪醒唔醒到㗎呀你知道我成日都講你不醒就冇人事㗎啦 ,ok, 係咪先咁我係醉嘅真係醉嘅但冇只係冇狗㗎啫。咁第一 Q 插完啦都插唔到嘅插唔到嘅。 半 Q? 半 Q, 但條女嘅嗌到已經 啲想死咁啊！因為你知我哋啲職係幾硬㗎啦，係嘛？而家你知啦，係嘛？ 我知 道，而家你知啦，咁行。 我知 道，唔係下個禮拜先，一陣先講。啊，咁啊診，咁第二朝早瞓醒又再診，喂，佢真係即係咁啊診完兩 Q 啦。其實通常嚟講，其實我好中意咧，係一個人瞓一張大床嘅。 係 嚇，咁啊，我睺嗰條，因為即係又佢係點解咧？呢啲係一啲心理病嚟嘅。即係心理病嚟嘅，心理變態啦，唔係心理變態，心理病啦。因為我喺屋企，我係瞓喺一張三尺嘅床，殺到咧係唔可以大自然冚喺度嘅，好撚細張嘅啫。 即係一個人瞓嘅啦， 一個人瞓嘅啫，係咯。我瞓喺三尺床，咁但係我係好中意瞓一張大床，係攤大個大字型，應該係木字型嘅，唔夠長啫。OK 應該係啊，都係大字型啦。唉，冇張床咁就唔似木字嘅，大字型攤喺度咧，我好舒服嘅。所以我成日會好中意咧啲女咧。我點完第二 Q 之後走啦，咁樣其實我話俾我話聲俾你啊，我瞓緊覺就係途中都嗌過好多次啊，我係可以屌佢五 Q 話聲俾你啊，但係我真係不省人事嘅啫，即係飲一齊有酒太多啊，記住飲咗酒係可以嘅，係可以做嘅，但係你自己係可能必出到嘢，而且你會醉嘅啫，所以都要識學飲酒都要識可而止 ，OK？ 但飲酒你話唔硬嘅，唔可能嘅，一定硬嘅，一神三鬼一定硬嘅。 即係你唔好成日太過分啦，你唔通飲到昏迷咁，你都要搞到咩？咁你真係唔好太過分。 係啦，咁其實硬一定硬，一定做到噶啦，好撚簡單嘅啫。但係嗰陣你硬就未必出到神三鬼，因為神三鬼可以令你更加耐啊。所以你太醉咧就更耐上加耐。咁其實你體力有限嘅， 咪兩樣嘢嚟嘅。你神山苦令到你硬啊，但你飲酒係令到你個意志唔得啊嘛，呢係兩樣嘢嚟嘅。 係啦，所以都適可而止啦 ，OK。咁啊，咁啊診完佢兩句，得啊，見女嗱，我諗我問咗佢十八歲嘅啫， 係 十八歲幾啦？佢話 OK。咁啊，佢有少少 baby 肥嘅，因為肚腩度嘅，肚度有啲小肚腩嘅， 係 啊。咁啊，佢樣就～靚妹樣啊，即係仲有 baby 肥 baby fat 就你就知道係靚妹樣啦。 係 咁啊，對胸好似啱啱發育完冇耐啊，唔會再健挺㗎啦。咁啊，其實有幾好渣㗎喎，幾好渣喎。而家可能嗱咁樣，雖然出唔到嘢，第一 Q 係佢喺上面啫嘛。其實第一超同第二 Q 都佢喺上面做下先嘅。 係 啊，上面揸佢嘅波神又鼓撚佢，因為佢唔係細嗰啲，佢都可能有真係有 B 嘅。 係。 冧咗落冻咗，因为佢唔系堕喎， 系 咁啊嗰阵佢系近，即系日常会走入嚟锡下我噶嘛， 系 咁佢啲波就喺我面前咁，咦咪揸得几靓过啊，就好似有两个球俾我玩嘛，系几好啊，系轮嘢有少少肚腩啫， 系 肚腩系唔夸张嘅，咁啊跟住咁啊做完两次啦，咁跟住咁通常佢做完两次佢通常又冲凉啦， 系 次一第二次系正常咁出啦嘛。 是 啊，當然當然有我有袋啦，我實卡皮啦，係咪啊 ？OK 啊，咁啊，正常咁出佢一定做完一定沖涼噶。 係 啊，佢沖涼嗰陣咧，通常咧我呢個環境呢、這個時候咧，我就攞錢出嚟啦。 係 咁、我再講啦，呢件靚妹肯擔嘅，第一次已經肯擔噶啦。 OK 咁啊，我話俾佢我係俾2100嘅， 係 本來公價就佢收2000，咁啊我俾咗100不貼士啫， 係 我實俾嘅。OK 啊，咁啊我就將2100就放喺個床度啦。 係 咁啊，我都覺得兜個口俾佢咧，好大家都尷尬噶嘛。我咪放喺張床度啦。咁啊，我因為我掛咗大眼罩瞓啦。咁通常呢啲女咧，一攞咗錢咧，就呼隆隆隆走噶啦嘛。我唔諗係喎，佢攞咗錢擺我估計攞咗錢啦嚇啊，擺喺個 bed 度啦，就一佢我知佢嚟咗張床度做咗啲嘢，我估計又攞錢擺喺張床。跟住上翻我都床瞓 吓，咁跟住咧， 跟住瞓咯 吓。 我八点几做第二 Q， 佢瞓到十点几咯 吓， 佢十点几，跟住咪走咯，好冇？哇，好啦，你走啦，我心谂梗系走啦，我仲要摆，我仲要木字型咁屌你老味，瞓喺张床度享受下张床啊嘛，我仲要屌你老味浸多次浴缸咧，你咪气卵屌你，唔好阻住我啦，系咪先？咁跟住佢咪走咯，咁走咗之后，我话照计我咪摊喺张床度冇大事，下一阵间跟住再浸多次浴缸。浸完浴缸好撚乾嘅，呢浸浴缸，我係抹身都唔抹，就咁跳翻落張床度，就大自然冚住佢，咁啊等佢自己自然乾嘅，咁啊好撚乾嘅，咁啊過咗個生日會啦，咁當然啦，第二日我就再去約咗上沙，唔好喺上沙嗰日，而家總括嚟講去飯盒啦，約咗飯盒，喺羅湖再博嘢啦，係咪先？咁 約埋合呢單嘢就唔講住，因為我去咗間好撚靚嘅主題酒店。 係 咁嗰次就唔識，都唔係同你做㗎啦，應該同阿傑哥哥做㗎啦。咁因為冇時間錄咁多集啊 ，OK。咁啊，咁啊 ，OK 啦，呢次嘅報告講完啦。咁啊，首先多謝網友啦，俾利是嘅有啦，嚇、啊，食飯又有啦，食蛋糕又有啦，喺 Facebook 啊、微博啊、QQ 空間啊、微信啊留言嘅網友，我都多謝你哋 ，OK。啊，咁啊，希望下年會更加多人去。咁啊。记住啦，嗱，听翻，记得听下个礼拜嘅十九八十后嘅神山虎报告啦 ，OK， 好，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 拜，拜拜。 全球第一只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九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诱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貂蜜牛极力推介。